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四摄氏度，北风四到五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央华戏剧推出的经典戏剧演出集《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本周末在顺义大剧院首演；如梦之梦九周年巡演即将在本月22号到26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近日，家住丰台区大红门苗圃西里小区的居民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在的小区之前没有听说有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居民也没有缴纳过相关费用，但前段时间小区突然贴出通知，要求居民缴纳3年的物业费，居民质疑其合理性。具体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你好，运清。 主持人好。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居民为何质疑呢？ 好的，主持人。居民的质疑呢，主要是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是因为苗圃西里小区它是一个老旧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那小区居民表示说自己在这住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缴纳过物业费，不知道为何会突然出现这个物业公司，还要去缴纳费用。第二，居民也表示这个通知既没有说明物业公司的来历，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没有感受到物业公司给他们带来的服务。不少居民还表示，平时有事儿啊，都是联系居委会比较多，对物业公司也比较陌生。主持人。 运清。运清， 好， 你好。 哎。 那接下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居民为何质疑呢？ 居民的质疑就是以下三方面，就是首先苗圃西里是一个老旧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那小区居民表示说在这住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缴纳过物业费，他们不知道为何会突然出现这个物业公司，而且要求缴纳这个费用。第二呢，就是居民表示这个通知里边既没有说明物业公司的来历，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没有感受到物业公司给他们带来的服务。不少居民平时有事都是联系居委会比较多，对这个物业公司比较陌生。就以上就是他们的一些质疑。 那对此相关单位是如何回应的呢？ 就此呢，我是先致电了属地苗圃西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这个物业公司呢这3年确实是有在工作。那居民呢给居委会打电话，他们也是要去联系这个物业，因为居委会本身是没有相关的维修部门的。那我也联系了发布通知的首华物业的工作人员，他们表示从2018年开始，小区呢原产权单位进行了非经营资产移交后，小区的物业管理呢就是由他们公司接手了。那他们公司管理呢是要收费的。北京市住建委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他们的说法。国务院发布过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3公1业分离移交工作的相关指导意见。此外，针对居民所说的物业没有提供相关服务，物业方面并不认可。他们表示，平时小区的一些垃圾清运啊、卫生清理、维修等工作，他们一直有在做。至于明细，他们表示无法随着这个通知一起打出来，需要居民有什么不清楚的，或墙上呢也有他们的电话，可以随时给他们致电监督，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运清的介绍，再见。 再见。 大宝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视作衡量生态环境优劣的指示物种。近日有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通州区台湖镇水南村一带每年都会飞来几只大宝在此越冬，但今年周边正在进行的地铁施工影响了大宝的栖息，同时大家也对这一区域未来的规划表达了担忧。详细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2月10号上午，记者来到水南村大宝的栖息地附近探访。据现场值守的志愿者介绍，大宝们的栖息地共有4块农田，被一条东西向道路一分为二。 北边的三四号农田是大宝的主要栖息地，正在施工的地点就位于三号农田的东北角，目前已经开挖了一条东西向长约百米的沟渠，紧挨着这条沟的西南侧有一排芦苇丛。志愿者说，这里是大宝们日常的活动中心。12月8号，经过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协会志愿者们与地铁建设部门的沟通，施工已于12月9号暂停。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施工项目的负责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称，这里正在实施的是地铁停车场配套的排水管填埋工程。 地铁停车场的配套施工 最近这几天都不干活了，我们内部先定一下，施工之前会和爱鸟协会的人联系的。 眼前的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志愿者们了解到未来这里可能要建设一个湿地公园，对此他们表达了担忧。 你像大宝它需要农田，那你把它弄成大草坪，那它不会再在这儿待了。 记者也尝试向通州区园林局野生动物保护科了解情况，对方表示， 那个地方本来规划的是一个湿地公园，就是乡镇上早就规划了的。 记者致电属地台湖镇政府了解具体情况，对方表示，这一区域今后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随后，记者在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官网中查询到了一份名为《亦庄新城规划2017年至2035年》的文件，其中国土空间规划分布图标注了大宝栖息地周边用地的属性组成较为复杂，主要是城镇建设用地。那么在区域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该怎样寻找平衡点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李云帆指出， 问题呢就是是否是真的按照环评，按照这些生态学家那种建议去建。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则认为， 湿地公园比如说它可能有部分是农田，部分可能是湿地洼地，在我们以往的调查中，恢复成湿地公园以后都会使它的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大大的提高。 继续来关注演出方面，央华戏剧推出的经典戏剧演出集《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本周末在顺义大剧院首演。这一作品容纳了剧作家曹禺与万芳的七部经典戏剧作品片段。首演后，剧目还将在中国教育电视台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进行播放，并于2022年展开全国巡演。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由曹禺先生的女儿著名编剧万芳担任戏剧顾问，包括东之旅、原野、新原野、北京人、日出、你还弹吉他吗、雷雨在内的七个片段依次呈现在舞台上。同时，另一部央华版的舞台剧也已经开始售票，《如梦之梦》九周年巡演即将在本月的22号到26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如梦之梦》是21世纪初期华人剧场最受瞩目的话剧之一。央华版《如梦之梦》是2013年在央华戏剧总制作人王可然的规划制作下诞生的，已经连续8年巡回演出，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之一，也是编剧导演赖声川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演员阵容包括许晴、冯宪珍、黄璐、孔维、葛欣怡、肖战、张亮等人。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到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您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人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末赛场。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新年好。